的颤抖，被溶解在你情怀中，等你的宽容，懂得一切究竟多么难懂，夜里有眼光锁紧，夜泪婆娑，终于换回你的半携手。 很多人是通过《孤独的花朵》来认识歌手袁泉的。他在2008年的7月18号开启了一系列的这个更加文艺的唱片的计划。首先推出的是台北 Short Stay No.1 啊，我们听的这是其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等》。这张 EP 的概念呢，是当时袁泉的老板姚谦呢为他精心策划的，以他化身旅游节目的主播，通过在不同城市旅游的概念，深化他的文艺气质。那么之后还推出了冲绳 Short Stay No.2 以及北京的 Short Stay No.3 啊。好，这里是麒麟正在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尤其是对于60后、70后来讲是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，这是月亮公主孟庭苇的一首代表作。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情怀，春天的手要翻越它的等待，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，清风的手要试探它的等待，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，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，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，怎么舍得如此揽你入胸怀，当我越是生来脾气就会越坏，羞答答的玫瑰静 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，一幅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轻轻欣赏， 再想 你的浪漫，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。 啊啊复苏，啊啊复苏， 只是掠过如此的唯一。 Clean light 州跨越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周末快乐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，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接下来带来张惠妹1997年的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个人跳舞。 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不散 There'll be square

若无其事地说，这样滥情何苦？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，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，不让我领悟。 这是30年前的那个夏天所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，叫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，有普通话的版本，有粤语的版本呢。副歌所唱的都是一模一样普通话的哈。这是来自黎明的一首歌。最近呢，有一条新闻被大家所热议，这就是黎明在红馆举行他的2021年演唱会，郭富城、刘德华、张学友齐刷刷的送上花篮，并被摆在了一起，又唤起了大家对于这四个人叱咤歌坛的那美好的回忆哈。

只画一山雨和无恙，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，唯炎黄心坦荡，一身到四方。五六光一砖一瓦，岁月尽红墙，叹枯荣一花一木，悲喜尽沧桑。横八荒九州一色，心中的故乡，为华夏展锋芒，道路在盛放。 红衣生在东方，七大道满家光，我和你心生与你怀，成一脉血流淌。南通港故宫乡，听里起乐极凉，五国万疆一人爱，千年不灭的夕阳。 五六光一砖一瓦，岁月尽红墙，叹枯荣一花一木，悲喜尽沧桑。横八荒九州一色，心中的故乡，为华夏展锋芒，道路在盛放。 风一生在东方，七大道满霞光，我和你心生与你怀，成一脉血流淌。南通 是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首新歌，在本周 Top 40也以空降季军的成绩入榜，来自李玉刚的《万疆》。华夏之壮美，山河之辽阔，和每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的一份热爱都唱进了这首新歌当中。那么我们看到本周同期上榜的歌曲当中，另外两首赞美祖国的歌曲，王蓝飞的《青春祖国》和戴涵安妮的《锦绣大地春常在》，也都跻身在第一阵容当中。而 Twins 为电影《阳光姐妹淘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很高兴认识你》呢，则以第24名的成绩上榜。那接下来就送给大家这首歌。 不够懂事的梦想，我笑着去讲，手舞足蹈的交换着真心话，学着大人的模样，画漂亮的妆，酸甜或苦辣，笑得很傻。好多话想讲给你听，亲爱的你，现在好吗？那些愿望实现了吧？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，我们却念念不忘。也许幸福，也许失望，生命里重要的人啊，就算变了模样，依然陪在身旁。 妆 太多的谜底没有解 实现了吧，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，我们却念念不忘。亲爱的你，问问自己，是否已经成为自己。 谁的窗前？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，你好，我是麒麟。在上周的榜单，在榜歌曲都非常罕见的呈现了集中下滑的态势，只有水木年华的《感谢生活》呢逆势上扬，以一个榜位的升幅呢成为了火箭歌，真的是史上罕见呢。而本周的火箭歌啊，回到了火箭该有的样子了。这是冯提莫为纪录片《嗨大学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再见少年》，从第37狂升到第19，升幅达到第18。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上榜时间最长的恒星歌啊，在这方面呢，随着十周榜龄李宇春的《软泪》离榜，目前在榜榜龄最长的是上榜九周李荣浩的《不遗憾》，成为这一星期的恒星歌。另外，他的第7张专辑现在正式开始启动了，主打歌曲《纵横四海》本周进入到新歌推荐行列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送上李荣浩的《不遗憾》，稍后还将听到上榜八周周深的 OST《悬崖之上》。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揭榜预热，周末快乐，稍后再见。 终于看到你穿着想要的那种婚纱，你右手接过那盆花，从今后换成它保护你照顾你，不论贫穷富裕，论生老病疾，以后路上知道你会过得有模有样，我不会中途先退场，我要等那一幕，我知道我会哭，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。爱过了就不遗憾，有什么好遗憾，今后提起你的姓名，谈笑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，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，爱情不止一种定义，错过了也欠你，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，再用尽一生找寻你在哪里。 以后路上知道你会过得有模有样，我不会中途先退场，我要等那一幕，我知道我会哭，也知道我哭是为给你祝福。爱过了就不遗憾，有什么好遗憾，今后提起你的姓名，他想我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一起，争吵欢笑都发自内心，爱情不止一种定义，错过了也不遗憾，只要是好答案，别回头看，回头太难，你要变得勇敢，欠你，如果来生还可能继续，再用尽一生找寻你在哪里。错过了也不遗憾，只要是好答案，别回头看，回头太难，你要变得勇敢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假如世界真的有尽头，你们的重逢该不会等得太久。假如黑夜看不到尽头，眼睛会不会生锈？雪白的花儿生在那悬崖，勇士的鲜血一点点染红了它。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，我爱北京。古老的宫殿、园林、庭院，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，让我流连忘返。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百听不厌，历久弥新。北京新闻广播，调频94.5兆赫。

期榜单两首歌名很出跳的歌曲同时上升了四个榜位，同时位列第二阵营的排头的位置，距离 Top 10 只是一步之遥。我们之前听到的是第11名啊，薛之谦的《背人》，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第12名毛不易的《于是没有洗头》。2021年第26期的榜单，我们看到张靓颖成功夺冠，李玉刚以黑马姿态上榜，也有非常多近期高关注度的歌曲同时在榜。另外呢，本周的十首推荐新歌有 FIR、陈洁仪、李荣浩、于文文，以及向二度参加《明日之子》的廖俊涛，从 Rise solo 发展的张燕琪等等，也都是满满的竞争力的表现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期待明天这个时间全新榜单的揭晓。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歌榜，你好，我是麒麟，周末快乐，明天见。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，因为没有梦想，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。 懒惰的时候，心情差的时候，甚至也不洗头，反正就算精心打扮也没人能看懂。走在路上，一群校服蹦蹦跳跳从我身旁经过，想不起来那个年纪的我是不是也活不好动，好像更年轻的时候晴朗和笑容确实比现在更多。没关系，他们拥有的我也拥有过。早餐店门口排队的人和我一样一脸冷漠，也许让他疲惫的一天刚刚开始或是终于结束了。好像有几个年头很清醒，终于不用被强迫着吃早餐。什么时候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？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，因为没有梦想，所以每天叫醒自己的只是闹钟。今天的自己还是一样的难过，于是没有洗头，没人发现，有点清醒，有点失落。